光隧道唤醒沉睡的梦魇，悲剧的承诺我不能重演，我要寻找新的起点。欢乐带独自在街上徘徊， Every night 只希望你能够出现，想你爱还是不见你过来，总是无法控制情绪难耐，悲伤处理也 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

淡薄，热情热心，欢乐淡冷漠，人多少深情不想寂寞，人随风过，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，一尘风雪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

的秋风，它把你的人我的情吹得一去无踪。为什么你就随着那秋风，没有说再见，说珍重，没有留下姓和名。我追着风而去，我呼唤秋风停。风呀风呀，请你给我一个说明，是否他也真心怀念这一段情。风呀风呀，不要去的那样匆匆，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。秋风没有说再见，说珍重，没有留下姓和名。我追着风而去，我呼唤秋风停。风呀风呀，请你给我一个说明，是否他也真心怀念这一段情。风呀风呀，不要去的那样匆匆，问一问他的芳名。风呀风呀，请你给我一个说明，是否他也真心怀念这一段情。风呀风呀，不要去的那样匆匆，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。 相爱的誓言，最后会不会实现？